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50年前的六七暴動，今天我們再講回，其實你覺得對我們有什麼啟示呢？ 其中一個最大的啟示就是當其時咁嚴重的暴力的衝突或者恐怖主義的一種咁樣嘅介入的話，令到香港人的主流社會很明顯地做了一次的表態，即係唔能夠接受啦。但係同一時間，政府的行為日後點樣影響咗當其時的殖民地政府係去處理民意，我諗呢個係一個嘅教訓嚟嘅。仲有就係共產黨及後點樣係去決定喺最後嗰刻。繼續係即係充分利用長期打算香港冇決定提早收翻香港，到底背後嘅盤算係啲咩咧？這個其實我哋都要思考。 我覺得今日嚟講咧，亦都係特別有呢個價值去思考呢個問題。 嗯， 當共產黨喺香港採取一啲過左過激嘅行動嗰時，唔單止係令到香港失去咗嗰個對中國嗰個影響， 係 好嘅影響，同時係損唔係損害香港利益咁簡單，係同時損害緊共產黨嘅利益嘅。所以我就話六七暴動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嚟。 嗯， 當時嘅激進派紅衛兵好，或者係當時嘅領導啊，係一種過激過左嘅行為。 嗯， 結果咧香港嘅人大部分係離棄呢個左派。 嗯， 直至到許家屯嚟香港咧，香港人其實對共產黨嗰種恐懼。1983年係咁拋呢個港紙啊。港元暴跌啊，跟住喺回歸嗰陣時嗰種嘅恐共情緒啊，大爆發咧，其實追源溯始喺六七年暴動嗰個陰影嚟，對左派暴力同埋共產黨嘅非理性同埋嗰種盲目嘅政治運動咧，係不信任，到今日都喺度，所以呢幾年大家會覺得香港文革，香港文革就係咁嘅意思。當一種過左過激嘅行動喺香港嗰陣時咧。其實咧，又會再 arouse 起香港人嗰種嘅厭共、恐共嘅情緒。而家梁振英搞咗5年，已經係慢慢慢慢蒲曬出嚟。 佢想重新地係將一啲即係以前犯嘅錯誤咧，係 又再犯一次。 係啦， 又再犯一次，只不過今次冇放炸彈啫，我就話。但係又再犯一次，你而家睇到。 在个历史的斗，即是在个惨烈的斗争里面好激那班，其实有人是这样是升官发财，又或者是坐在个位置上面呢又发挥了，或者攞到更加多的政治的影响力或者权力。杨光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冲突啊就可以令到他做了斗委会的一个领导人这样是。梁振英为什么要过去那5年这样去撕裂社会，就是他要向阿爷或者是向北京是他讲他这种这样的斗争的话呢，就令到中央政府都要归边他选择香港人，因为选择香港人的对面呢对立面，从而维护那个政权的一个稳定性呢这样。如果你决定站在梁振英那边的话呢，那你就无可避免地是要跟香港人要冲突。 但是你就算站在梁振英那边最后得到派彩的都不会是你的嘛。你看六七暴动，得到派彩的那些最终董建华一上场就被戴志京扬光。董建华在哪里来呢？中华中学。中华中学当时制炸弹的嘛。梁爱诗都是。两个都是中华中学的校友来的。不是当时做炸弹炸到个学生的手去，炸了手去。就是左派里面的炸弹基地， 自己制炸弹，所以又自己的手都炸埋起。 但你想想其他那些呢？ 在 摩星岭那些呢？那些少年犯呢？喂，初初暴动就磅水啦，工联会好快已经冇一磅啦，你知唔知啊？ 嗰喺发展嘅早期嗰阵时，嗱，你罢工可以嚟到我哋工联会咧，系去攞翻一啲嘅粮嘅，即系变相咧，好似你有人资助咁样。其实唔系实际罢工，只不过你翻工嘅形式改变咗， 改变咗去咗同差佬面前翻工。 罢工嗌口号或者系即系游行请愿示威抗议，但系咧原嚟系 get pay 嘅，即系你有钱收。 你睇纪录片有讲嘅，就调咗好多钱嚟香港嘅中银。 但系呢种嘅情况去到及后，其实好惨烈。你话佢 YP 就系啦。 YP 惨烈啦， 当你被拘捕之后， 喂，有案底唔系净系嗰啲少年犯噶， 很多是左派學校的學生啦，左派學校的老師啦，被非法集會啦，因為當時咩 emergency ordinance 緊急狀態，緊急狀態的話是 suspend 曬所有的權利嘅，係隨時可以拉你嘅，係呢個緊急狀態，其實是等於當年英軍在馬來西亞的緊急狀態，即係剿共嗰陣時候一樣，係隨時可以拘捕嗰啲嘅左派人士嘅。其實在馬來西亞仲癲啊！ 好大嘅權力， 係人間蒸發嘅，成係 唔見咗嘅， 人唔見咗嘅係， 唔見咗嘅 係。咁但係香港因為可能即係驚共產黨追究啦，所以就唔會有人間蒸發，但係都好多人係因為留咗案底咧，係屈屈即係屈屈不得志好多時。咁我覺得就係話咧，所有激進運動裏邊嘅群眾都好啦，群眾運動嘅領袖出賣你哋咧係必然嘅，差唔多到佢要收割嗰下咁。 完全不留情。 你看文革是吗、那些的激进红卫兵、跟着老毛用完你打冧了刘少奇了，跟着叫你上山下乡、喂大佬还要去到什么西藏、新疆、那些几多那时的高中靓女去到那里被啲干部轮奸、 捱到死为止。 喂大佬十七八岁离开乡离开屋企，跟着去到新疆、大佬被啲土干部、做老婆的又有回不到去。自己的户籍都翻唔到去 啦！嗱，呢啲長期折磨又有，肉體折磨、精神折磨有，實際嘅派解放軍係去槍殺翻你又有。 喂，大佬，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土豪，哇，咁多女知青嚟到，哇，筍我呢次真係，即係呢個就係你金車太貼嘅後果嚟嘅。其實六七暴動，點解嗰啲老左今日心心不憤咧？其實出賣你嘅唔係香港人，亦都唔係嗰啲反對暴動嘅。今日的民主派有乜都好、其实你要问的你要问共产党，你不要问我们、你明白吗？香港人是不赞成暴动的，出卖你的其实是共产党、你要问的你问郑耀堂、你问工联会现在的领导、关我们香港人什么事呢？这 些老左很苦的，他觉得自己虚耗了一生， 虚耗了一生 被自己曾经信任的政治理想和追随的政治领袖出卖了，真系无语问苍天嘅，系好痛苦嘅，系。 同埋， 但系佢又未去到一度咧，系去自省或者反省，即系仲系揾到个真相，或者系揾到个对错是非对错。 我觉得佢唯有咩咧？我谂咁多年之后咧，就系、唯有咧，渴望咧，要翻一个说法，而呢个说法系对佢有利嘅。但我觉得呢样嘢万万不可能。香港人对六七暴动系有一种好固定嘅睇法嘅，我觉得。是不会变成正面的，你怎么扭曲都好、就算你官方再派了几多个大字经都好、我觉得香港人对六七暴动是那个的定了性的，我觉得 是不会改变、你现在再洗脑只会洗下一代的，其实如果我们就 变下一代 问车边，我们六五年出世的，但对我们再早一点的，即是在五零年代出世的，当时十几岁的小孩那些，其实他们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即是说现在六十几岁以上。 落印来的了已经。 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呢，其实他们的看法是不会怎么改变 的。 是个落印来 的。 那就在完临完之前，我们都要讲一讲这个国民党的单 位。讲了很多。 是啦， 很多 六七暴动。 很多六七暴动啊， 是。那也都带下来，就是说香港的管治如果进入一种过激过左的话呢，其实是会相输的局面。那这个中共富豪啊，这个外逃的贪污富豪郭文贵呢，就是爆料啦，最近接受了周刊访问，咁咧就讲呢个国安公安大量进驻香港，咁就喺铜锣湾设置呢个安全屋，然后咧就喺呢个 火炭又有，华润大楼都有， 华润大楼、太古城等等咧，甚至系咩窃听大量香港嘅呢个民主派人士嘅电话，唔知道有冇窃听你啊？ 一定有， 系嘛？有冇回音啊？呢排 成日都有。 我教你有个方法嘅， 我谂要揾个另外一个号码先。 如果你即系听得太多回音咧，通常我以前都是咁样，我会同佢讲嘅， 系咪？ 我话喂，停停好嘛，听唔到噶，咁佢就冇咗噶啦。 系啊 ，OK， 唔使用国语嘅， 特别系六四七一嗰阵时之前啊，会嗰段时间特别多添。 用广东话讲都得噶啦， 系嘛？ 系啊，唔使用国语讲嘅，用广东话讲都 OK 嘅。 英文唔得嘅， 英文唔得嘅，系啦，要好似我头先咁讲，你再系咁我收线噶啦，咁佢要听落去冇办法，咁啊停停咯。咁嗱，呢個國民計貴嘅事件咧，有議員係跟進嘅，我就話大件事嚟嘅。咁結果立法會咧，今日咧就連呢個緊急 的提问都被这个主席否决了。 是啊，在内务委员会想尝试提出下个礼拜三的立法会大会度还用紧急质询去讨论为什么香港的保安局或者警务处只是讲四个字不作评论而不是走出来是公开地去否认。 即是不敢否认啦。 啊、即是这个郭文贵讲的东西香港是不是真的长住了有几千个这些等同于即是这个纳粹德国啊那时候那些太保这样即是这些公安局。有公國安又有記住公安和國安又不同的來到香港這樣去執法呢 我覺得只你問警察就不知道的我覺得你問我呢我覺得應該就問入境處長 入境處長 Yes 有哪些人入境執法他一定知道、一定知道就算沒有知會香港 警察都應該撞到的、 啊、 警察都應該撞到我以前聽過有一個郵差跟我說、我認識的街坊他有次揸車熄機無神入咗中銀大廈地下唔知邊層，揸錯咗入去，突然之間咧一落車嗰陣時咧， 成站 三支槍指住佢，佢叫佢即刻走。咁你諗下啦，你諗下嗰啲係邊啲地方會係咁樣嘅？一入到去之後有人槍指住你嘅係。 嗱、啊，所以咧亦都咧就點解我就話入境處咁重要咧？你有冇留意？由1996年之後咧，香港保安局嘅官員都係由入境處長出任。 係。汤显明、 先就是1996年发生梁炳彦事件， 梁炳彦 英国不信任梁炳彦，怀疑他被共产党渗透，索取居英权的资料，就即时解雇他啦。咁梁炳彦之后接班嗰个就是叶刘淑仪啦。 叶刘淑仪系， 叶刘淑仪系政务官，空降落去入境处，然后顺利过渡。顺利过渡之后咧，跟住到行文责制嗰阵时咧，佢就摇身一变成为保安局 局长， 佢都入境处出身。跟住。当时他的副局长是李少光， 李少光 ，yes， 到老董落台了，曾荫权上场了，的保安局长就是李少光接任，而李少光做入境处长嗰阵时候，那个副手就是黎栋国，咁到李少光又落任啦， 嘅保安局局长， 到李少光又落任啦，咁嗰个接手嗰个咧就系一模一样啦，就由黎栋国接手啦，好啦，呢、這个就系保安局， 模式冇变过嘅。 保安局嘅结构啦，就系由入境处嘅人去做保安局长嘅。跟住入境处嘅手伸埋咩咧？白韵禄 系 入境处长啊。而家系做廉政专员。 廉政专员吓， 啱啱今个礼拜入境处嘅手就伸埋过去特首办主任 林国。 大家以为特首办主任唔敏感，其实唔 系。 特首办主任系做好多政治工作嘅， 系 chief of staff 等等。 佢哋嘅政治工作好多时系同上边刁添嘅。不是在立法会游说大家不要搞错啲记者。特首办主任是不需要在立法会拉票的。不是做那些事情的。 不要搞错是政治工作的本质。 他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对上面的其实。那你想想现在又是由这个陈国基入境处处长出任。所以我就说这些公安国安在香港执法其实只有一个人就知道了就是入境处处长。而那个就是共产党最信得过的。 他掌控着哪一些人即是哪一些外来人口或者由大陆来到香港的人那些所有的身份。 郭文贵就讲了一样东西就是说他们在香港执法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夹人回去嘛。 是。 那他就不是夹了李波就因为这样搞到一大大镬啦。但其实 before 李波之前或者李波之后呢是每天都夹紧的。 都有发生的。 只不过是夹那些什么呢有商业纠纷的港商啦内地走下来的贪官污吏啦内地走下来的牵涉下去的行贿的商人啦等等这些东西啦。那你想想那边境那些人做什么东西 如果入境处是负责出入境的管制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是可以出入 不是坐洗头艇回去的其实。 是啊是经香港的边境回 来。是经香港边境出去的。哪 一些人是开绿灯又或者是看不见或者扮看不见呢樣 又或者甚至那个究竟是不是帮香港把关的即是我有一个疑问啫，希望大家翻休啦其实是。郭文贵的事件和入境处一路在香港的公職裏面的擴張我覺得是有關的。我不是說他們即是行賄有關 是 而是呢香港某些紀律部隊的部門呢究竟他是 loyal to 香港的核心價值呢還是 loyal to 宗主國呢 是 吧新主人呢我覺得很多時候大家有目共睹的了其實已經 是。是啊為什麼他們會被揀選坐在一些這麼重要的位置 呢坦白說大家都明白的什麼人會去投考入境主任就是坦白讲啦，伤感情嘅其实就系陈国基啦，树人社会系毕业，港大社会系毕业就系林郑啦， 林郑 就 系 做 A.O. 啦。嗱呢个就 系 个 difference 啦。 二級榮譽、一級榮譽的港大畢業生就一定是考 AO 的，不得的呢都会考 EO 就等于下肢就考那些叫专业职系、 嗯、 就叫 Labor Officer Immigration Officer 就是我们叫专业职系，那些就是次一级的 技术官僚， 技术层面的官僚。那你如果要转职 AO 呢，你要重新入职、 嗯、 再考试、 嗯、 不可以就这样转职， 行的 path 是很不同的， 两个 path 不同，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共产党重用的竟然是专业职系的人， 是 EO 而不是 AO， 是 不是 AO， 大家留意一下、哦，港英年代的廉政专员、 嗯、 梁文健、任关佩英 AO 嚟嘅，任关佩英功劳最大，改革 ICAC、 嗯、 在呢个行动处处长徐家杰事件之后， 嗯、 改革 ICAC 嗰、那个、之前做保安司的欧士培就鬼佬啦，唔好理佢啦。最后尾一个叫黎庆玲， 黎庆玲移民咗澳洲嘅 AO 嚟嘅，系唔会用嗰啲叫 immigration 嘅人去做噶，因为嗰啲人。是一些執行命令服从的纪律部队来的嘛， 不是需要 思考，怎么可能做那个政治官员的呢？那你看到了， 是 就是因为 Yes Man 那个 收窝打做事啊， 怎样去做事、 啊、那你郭文贵那些为什么会一路一路他就笑香港人傻嘛，在个访问里面，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傻咯， 笑我们游行请愿示威是抗议，就是为了李波事件是去出头，他就说其实就是大陆或者中共政府的手或者惩治单位公安国安伸的手已经伸到入去我们的睡房，这样是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我就是说给大家听，这个手之所以伸到入睡房呢，就因为你的门口后门打开了嘛， 是如果没有特区政府的配合的话呢，这件事是不会成为事实的， 是啊，就是因为你开了门嘛，所以那些人就可以走进来咯，那开门那个呢其实就是帮你看门口的人、哦、 本来应该是要把关的， 是啊， 是 他把关，所以你想想保安局长是他的系统出来，很明显入境处长就是他下面的下属，或者他前下属，你明白吗？所以说整个入境处的高层究竟是什么人指挥的呢？ 嗯嗯嗯， 跟住你讲最关心嗰150 单程证 都系佢哋事嘅关 系， 审核嗰啲资格咧， 嗯嗯， 你见到个郭文贵其实佢冇爆晒啫，点样攞香港身份证咧？ 系 试过几单噶咯，汕头一班贪官7-8个香港身份证噶， 当年赖昌星已经系啦， 北京市副市长 改埋名，成个家族讲紧40几张嘅单程证， 我就睇下郭富城个老婆几时嚟啦，你哋夹紧啲啊嗱。真系噶，我好有興趣聽 佢老婆呢個就真係佢講話滲沙子嗰度，唔單止郭文貴嘅口裏邊講出嚟話，即係大陸高價地係去買香港嘅地皮啊，即係佢介 身份證都有價啦， 係 嘛？ 咁啊，單程證審批權嚇、啊，即係又講到話，即係其實已經根本就係用嚟做人口換血，逐步 150個我知啊，根據僅有我知道嘅資料，即係佢喺立法會公開嘅資料，其實係用唔曬嘅， 用唔曬 家庭團聚係用唔曬嘅。是吗？ 嗯嗯， 其他非家庭团聚嗰啲系咩人呢？ 系啊，仲有唔好忘记，其实早喺2001年啊、嗯，即系海外嘅多维网，其实已经讲嗰阵时话，估计当其时2001年嗰阵十几年前嘅单程证，已经估计系有高达15%或者以上咧，系用咗嚟系俾大陆嘅惩治单位用单程证嘅制度嚟到香港。 唔出奇，嗱，嗰啲人 咁你知道个人数 都可以嚟咗之后，可以都系做好多嘅公职啦， 嗯， 亦都好多可以系加入去政府部门工作啦，等等。嗱，澳门嘅政府官员咧。其实有相当之多不是来自土生澳门人来的。 是。是人经人经人自傲的现在是。 是啊。所以你说香港迈向经人自傲之前就入境处治港。 嗯嗯嗯。 然后就可能就是经人的 了。是。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就说呢，你不需要内幕消息的，你用 common sense 摆在一起知道。为什么一个入境处处长的陈国基可以做特首办主任，从来这个位置都是 AO 做的。 为 什么香港现在变成 ICAC 都是一定是由入境处处长去做？为什么保安局长又是入境处处长去做？是吗？汤显明是海关，但是你说纪律部队，香港最即是怎么说呢，资源最多和最吃重的纪律部队，香港人心目中其实是警察嘛，跟着是其实 ICAC 跟着警察嘛，海关嘛，消防嘛，其实入境是排到最低的。但是你想想入境处的高层就竟然成为 香港敏感部门的官员的。 我们为什么批评林郑是这个 CY2.0 呢？我做立法会员的四年，每年都就这个单程证审批权提质询，每一次林郑去到内委会，去到大会，又或者他主导那个人口政策委员会是去即是汇报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讲没有这样的事，无中生有。当你质疑这个单程证的制度的话，他只是不断念念有词，好像录音机这样讲，这些是家庭团聚，这些是家庭团聚，没有其他的一个的处理咁样。 咁嗰啲汕头嗰啲贪官嗰啲身份证点嚟噶？ 系啊，大家记唔记得喺即系特首选举嘅过程里边啊？即系又有啲嘅选委系提出单程证制度系要更改嘅话咧，阿林郑系绝口不提嘅。 梗系唔会啦， 即系铁板一块，讲都唔讲嘅。但系反而呢个嘅胡苏或者系胡国兴咧，都会提下呢个制度 嘅思考。今日我就睇《经济日报》讲咗个早班嘅新闻， 系 佢就话揾唔到人，所以好大可能陈茂波会留任。 咁大。 第二，刘江华会留任民政事务局长。 民政事务局， 我话俾你听，陈国基也好，而家所谓留任嗰啲人，有几个位系唔系林郑去决定嘅。第一，财政司司长，我就 系 话陈茂波当日装修得官邸，即系话有人话俾佢听系你做牙， 已经部署晒噶啦，已经 部署好。所谓揾唔到黄东胜，唔好傻啊！大家从来冇揾过黄东胜，亦都冇揾过梁高美仪， 嗰啲放出嚟嘅啫。 我有朋友系识阿梁高美仪噶啦，从来都冇听过佢同我讲话政府邀请佢做财政司， 点解摆我上台啊？咁 样系啊， 搞到我名见报啊！ 根本就内定咗俾陈茂波嗰下先恐怖。 系 跟住咩？我一早你记唔记得我都讲我刘江华绝不会调任。 嗯， 啲人当时传话佢做政制事务局长， 佢继续坐喺 政 制 事务局长冇嘢做噶，政改权喺北京。 系。 不在你香港 无所事事的， 你哋饮饮食食，你睇谭志源就知咯，肥咗咁多，仲肥咗我而家。咁啊，民政事务局咩？我哋之前嗰集讲啦嘛，控制住庞大区议会食物链，个食物链个阿头嚟噶嘛，其实系 点样用公帑系去散落对下嗰啲盘根错节嘅地区团体嗰度？ 而家点止？所以梁振英啊讲得好诚实嘅，我觉得佢从来都唔讲大话。佢话点止2.0啊，3.0、4.0、5.0， 继续落去， 5.0继续落去添啊！而家咪咯，我话俾你听，第三个位大家夹住律政司。 嗯，睇下揾边个人系 嗱，袁国强据说啊，而家就力邀佢留任，亦都系叫美其名话揾唔到人， 佢唔想继续做咁多堆啲 job 啦，系嘛？ 佢而家就传出一个叫黄桂轩， 黄桂轩吓， 咁咧又系咁啦，即系呢个影衬法啊，比个更左嘅。咁你要唔要呢件啦？咁样 嗱，再差嘅都有。 你话收两金丑样啊？ 系， 嗱，帮我整个成灰温俾你叹下嚟，咁样，咁你唯有要八两金咯，咁样。咁第四个最关键人物就系父母局长啦。 父母局长， 我觉得如果父母局长都系由梁粉嘅人出任咧，咁就玩完噶啦。我觉得已经，大家唔好再对下一届嘅特区政府抱有的嘅期望。我觉得系唔会，嗰个系梁振英政权嘅延续。系嘛？ 继续执行梁振英过去嗰种咁样嘅管治。 梁振英就上咗神台啦，变咗大湾区区委书记啦。 系大湾区长， 区长，然后呼佢个僆。啊、奶妈是第三把交椅，我说不是第二把交椅， 区的小特首， 第一就是区长，是第二是什么？是陈茂波、啊、其实、 哦、掌控住香港的 库房，因为他就执行区长的指示、 嗯、 将香港的库房打开，将钱投资在大湾区嘛。好了，那你特首做什么、 嗯 哦、你喜欢取消 BCA 咯，没所谓的， 无事 可为，你就找个罗志光进去做卫生福利局长咯，没所谓的，那个派钱扶贫而已。但你想想，整个共产党的体制就夹住你最重要的东西。入境处长，前入境处长出任特首办主任，刘江华做民政事务局长，陈茂波做这个财政司司长。我大佬，那你玩完了，是不是？ 那何谓和解呢？完全没有和解的。 所以我和杨岳桥、胡志伟公开说，再有这些和解饭局不要去了，坦白说。外面大风大雨，阴霾密布。你仲喺度搞呢啲小和解，搞乜嘢？你搞清楚先啦。问清楚几个好 fundamental 嘅嘢，再叫你去大湾区，你只要问一个问题，要政府讲清楚，可唔可以将香港公帑投资喺大湾区？一个问题 ，yes or no？ 系点样去做？ 系啊， 系啊。 如果你话 yes， 咁就唔使去。 尽翻研习去逼政府系去攞翻啲实质嘅，对个制度或者保障香港相对制度有正面影响嘅事， 真系。喂，大佬，這個大灣區就是一個本土重要的本土議題，整件事就是將香港吃了進去。 他是嫌這個150個單程證的人口換血速度慢， 是啊， 透過谷高香港的地價推你啲退咗休的人走。 嗱，你郭文貴就講咗呢樣嘢啦。第一洗牌換血，第二咩連續海航係咁投地，大家知唔知道發生咩事？成個啟德嘅新嘅發展區落入呢個海航集團。海航集團根據郭文貴爆料就係屬於姚依林嘅女婿， 係 黃奇山大佬。 叫你香港人跳海都唔掂，如果个楼价 系姚依林个女嚟嘅， 要你楼价跌就跳海都唔掂， 就系同海航集团有利益关系，系嘛？跟住鸭脷洲个腹地，两个蛋散发展商 keep 牌嚟嘅咋，后边大老细都唔知系边个， 仲未知道啊，系 啊，所以我话嗰啲明报啊，嗰啲反地产霸权嗰时咪好癫嘅，反李嘉诚、反地产霸权嗰啲，今日点解唔见晒嘅？当地产霸权变成红色地产霸权， 即超级地产霸权。 喂，大佬仲衰过李嘉诚一万倍，我话俾你听。李嘉诚都是本土的资本家，而家呢啲系国有资本， 系国家机器， 是污糟邋遢的钱嚟嘅，系、嘛？你谂下，如果你话香港房屋问题点样解决，问下海航咯，揾郭文贵做房屋局长咯，系嘛？即系所以我就话你而家见到呢个风大雨大，好多问题已经暗度陈仓。梗是搞和解啊，同你系咪先？ 民主派不应该系去做呢啲咁嘅 window dressing 啊，即系好似花瓶咁样，系去涂脂抹粉。 嗱，冇得讲啊，所以我就话我撑你。 你系要 快啲选翻入去啊！你 系要不断系去质疑翻，即系将个问题系去讲清讲楚，起码要尽咗个言责。 同埋我觉得要 去参与蒙蔽或者系即系做帮凶啊！ 你见到屈永贤、雷鼎明嗰咩？我们才是真本土， 系啊， 已经喺度抢紧你哋支旗啦。 咪有似工联会咁样咯，讲到明系呃噶啦，系嗱，唔单止我哋系要做衰香港，仲要。将个话语权由你的口里面是拿在我们那里， 所以 我们去演绎个历史。 如果你因为激进势力的退潮民心失志，而连那些旗都抌埋，我都很戆居。我成日都说本土主义其实是一个政策层面的东 西， 不需要讲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大湾区 exactly 就摆了个擂台在那里，现在就是一个太极高手在那里，你敢不敢变 MMA 上去打他？冇喎、 啊，系应该要赤膊上阵。 系啊，太极高手喺度廿文廿武，就六八九啦。 系 系吗？又上深圳啦，翻咗嚟之后，下个月啊唔系添啊，下两个礼拜又两团上去啦。 系两团啊，想搞两团， 一团就经济商务，一团专业人士啊嘛。 系 专业人士嗰团就叫埋泛民去啦，会。 系， 所以我就话班友发紧梦，真系。 民主派一系就唔去，一去咧系要直斥其非，问一个最核心。 你个态度可以好客气嘅， 系 你就问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啫嘛。究竟香港公共的资源会不会投资在大湾区？梁振英试过本来准备去南沙买地的嘛，不是没有先例的嘛，是吗？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自然 That's why 为什么胡锡做不好特首，为什么陈茂波会留任咯？因为那个是梁振英的太上皇嘛，他怎么会被胡锡留做特首呢？ 香港这么多的储备，大家一定要看，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因为澳门的储备已经投放在广东省了。真的，这个不用呃你，上网查得到的。那就应该怎么都轮到香港了。所以我就说呢，风大雨大呢，就最好坐定定 sit tight， 就不是走出去伸出橄榄枝。那条橄榄枝未伸出去，那些叶都甩晒，我告诉你。对方回应你那条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皮鞭。 皮鞭一剁剁了你。 除非你喜欢 SM 啦。好，今集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好，拜拜。 你选回去了。 喂，你平时吃不吃咖喱饭的呢？ 哎，我成日都吃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吃，有乜好呢？ 哦，朴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呢？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会有烂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饭你实有赚咩？ 不是，其实是政治咖喱饭，吃了不用你中联办。